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在香港呢，这个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工作旅行目的地又增加了一个哈，继之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啊、法国、德国、爱尔兰之外呢，英国也是非常大家这个中意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最近加入了香港的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工作假期计划。这个工作假期也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新鲜的这个概念，又有工作又有旅行啊，相信应该是对大家吸引力不小。但是同时呢，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来说，恐怕这个概念又比较的陌生。所以说咱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工作假期了。 边玩边赚钱，其实在香港呢，他们从2001年开始呢，就跟世界上的这些国家，先后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德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还有法国，就是设立这样一个计划。那么这样一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说，让两地介乎18至30岁的年轻人，他借着在海外旅游期间的生活和短暂的工作呢，可以体验当地的文化风俗啊，扩阔视野。那现在香港这边已经是有超过三万名的青年人受惠于这样一个计划。其实资格也非常的简单，比如说你首先要符合年龄18岁以上和这个30岁以下，而且在旅程当中你不可以带受养人，任何 不可以带爸妈去啊，爷爷奶奶也不行， 也必须通常居住在香港，并且是有这个香港特区的护照，或者是英国国民，就海外的护照， 就 BNO 了。 必须有这个基本的存款，就是1800英镑来维持。如果你再去到英国的话，比如说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工作，就可以说维持你这找工作那个阶段的生活费就可以了。就是这几大条件，你就可以去， 还得办那个保险。 嗯 嗯，所以你要满足哈这几项要求了之后呢，可以说这个门槛是非常低的。那么在推出了之后呢，其实特别是去澳大利亚的这个朋友啊，好像看到本地传媒的一些资料哈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在去年，就是这个有本地的报章就统计，香港去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朋友，就可能要超过9300名香港的青年哈，是在一年的时间内呢上升了67%，就是因为受到了去年的这个工作假期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影响。但是呢，大家很多人会想象，哎呀，这个澳大利亚之前也搞个全球什么最好的工作啊，就是雇人去看这个大堡礁哈，好像这个澳大利亚主推这个招牌。但是在这一年当中究竟过得怎么样，哎，说实话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当然我相信这个有的人也玩得挺开心的，毕竟工作假期这个假期还是应该叫做假期工作哈，其实他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大于他工作的这个目的。但是在工作的这一个层面呢，普遍大家反映就说这个工作其实不是特别好做，先不要说这个报酬不是特别高哈，通常呢也比较辛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就反映说，在那边呢好像感觉跟打黑工差不多， 是吗？ 嗯， 好，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您连线到两位在台湾和香港著名的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士，一位呢是香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周启平女士，还有一位是台湾1111人力银行公关总监李大华先生。两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有请教过。那如果是有青年人有这样一个意向，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会有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这个在香港跟台湾都是工作假期可选的这个范围比较多的地方， 而且台湾是在去年就已经跟英国签订协议了， 是， 对，都是。 可以说这个港台两地这个年轻人可以选择的比较多。那么去了这一年或者说两年回来之后，对于将来的职业发展或者说简单来说找工作有没有帮助呢？我们来听听这个人力资源专家的意见。首先听到来自香港中原人力的这个董事总经理周启平小姐。在这个去英国的 Working Holiday 推出之后，您会不会建议香港的年轻人去参加这样的计划呢？ 我就看就是年轻人他一定就是有自己的目的在考虑要不要去，因为如果你说就是对个人来讲的那个培养了， 特别就是比如说独立的那个能力啊，在外面解决问题啊，而且自己做决定啊，像这一种的软性的那个技巧的培养啊，都会很有帮助。而且呢，对那个英语的沟通的那个能力的话，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不过呢，我觉得要不要去的话，还是要看个人呢、啊。那比如说他自己如果在这一方面的那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要不要去呢？啊，那这个他需要考虑一下，因为毕竟啊，他需要花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啊，因为他的那个时期是可以在两年以内嘛。那所以都是他会脱离了香港的这一个的社会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比如说他的工作一定是很稳定很好很有发展的话，如果他自己也不缺这种的软性的技巧的话，那如果他去一下就可能会影响他在这一方面本来的工作的进度的。那所以而且会脱离了他本来的那个工作，因为他去了以后回来能不能再找到工作呢，找到好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香港的那个工作机会的话会很看当时的那个经济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所以他要就是比较一下自己的能够得到的好处，而且呢他现在拥有的要不要去牺牲了这一方面去考虑了。 嗯，那可能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旅行，或者说能够有一点时间去开阔一下眼界，并不一定是为了追求这么一个工作的目标去参加这个 working holiday。 这方面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毕竟对啊，很多年轻人都是看在可以都去玩玩嘛，而且去体验一下这种的心态了。 是。 所以的话我就说对个人的成长都一定会有好处的，特别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在香港的比较富裕的社会以下呢，他们都是比较依靠父母的，那所以一切的生活都是由父母替他们打理好。那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能够就是当休假去玩玩呢、啊、这样子同时间能够培养锻炼一下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而且体验一下外国的那个生活，而且在外面也可以跟不同的人去交流了。那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晚晚的时间里面同时间有培养，那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嗯，那在雇主的层面来说，雇主在招人的时候会怎么来看这个 working holiday 的这个经历呢？ 老实说，当然呢，他就是雇主来讲的话，不会当 working holiday 是真正的工作经验，那是没有可能的了。因为毕竟第一，他的那个工作的内容，就是通常都是不相关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通常都是劳动力的那个工作来嘛。那所以是不相关的，而且呢，他那一个也会脱离了就是香港的那一个的环境一段时间嘛。那所以而且也不能保证他在那边真正是工作的，很有可能他很多时间都是在玩的。所以对雇主来讲的话，一般性不会承认那是工作经验，一般来讲只会说他在外国有一段的生活的经验，有一些的培养，而且特别是在独立的能力啊，解决问题的能力跟语言的能力有一定的培养，这样子而已，比完全没有这段时间完全没有工作要好一些，只是不可以跟有工作经验去比较。 哎呀，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选择出去玩的话呢，你就不要太期待说这个工作经历呢还能够回来在找工作的时候用上。好，这个其实雇主也很明白这个工作假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怎么回事，所以刚才咱们的这个人力资源专家也说了，如果大家这个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这当然是好事，如果去玩的话也不错，但是呢如果说为了找工作的话呢，恐怕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但是现在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哈，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去想要申请这样一个 working holiday 的计划。接着呢，我们来听到台湾的一位人力资源顾问，他又是什么样的看法？ 这来自台湾的这个1111人力资源人力银行啊，这个公关总监李大华先生。 台湾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叫打工度假啊 ，working holiday， 那这样子一个情形其实蛮普遍的，那也行之有年。目前在台湾可以到的地方总共有大概10个国家啊，那包含像是新西兰、澳洲啊、日本、加拿大、德国、韩国啊、南韩、 还有英国、爱尔兰、比利时跟匈牙利。那另外在奥地利跟西班牙现在也正在这个洽谈当中啊。所以特别是针对英国的话哈，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一年我们的名额哈大概是1000名。1000名，那工作时间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那年龄也是18到30岁，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说，台湾其实很多朋友也蛮喜欢去英国的，原因是因为语言方面，因为英语还是全球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也是从小学开始就学英语了，那所以语言方面很熟悉。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英国它是一个有文化悠久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这个不管是增广见闻也好，或者说语言练习，或者说能够在开拓自己的这个国际视野、国际观都很有帮助。 那根据您接触过的案例统计哈，如果是结束这样的工作假期，回到台湾重新进行职业生涯的话，这样的一段经历对他们来讲是会加分呢，还是像有的人认为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浪费时间？ 好，我们分成大概两个方向来看啊。那第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接触之下，尤其是这边打工可以有24个月，有2年的时间，那相信这次一定有很多深远的影响了啊，包含你的 lifestyle、你的看事情的眼界都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跟你打工的工作跟你直接要去面试应征的工作是相符合的话，那一定会加分。而且你会有不同国家的经验，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给你这家公司做不同的建议啊。当然我们在工作上面有很多可能比较属于基层的服务业，或者是一些清洁，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是在农场工作，但是我们所谈就是说，刚好你在台湾找的工作是对应到同样的职缺的话，那一定会加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找的工作你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专业工作，可能你在那边打工是一个服务业，那回台湾或回香港做的工作呢，可能是高科技电脑相关的资讯方面的产业，那这些方面其实呢它会有一个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加分。因为你去的地方是英国，如果说你去的地方是大概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地方，那可能很难啊，除非是你公司的一些产品哈，或者说交流的对象是跟这个国家或相关的城市有关系，否则的话很难用上。不过如果你去的地方是英国的话，那你在那边是生活吗？啊，不只是做工作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它城市的运作的方式啦，啊，还有就是说它从这个食衣住行方面，甚至它的传播媒介方面、艺术文化方面给你的一些启发，那对你未来工作虽然没有直接但间接一定也会有帮助。所以这是在英国方面，那如果说去其他国家我们就不敢这么说。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1111人力银行的这个公关总监李大华先生哈，是讲关于在台湾啊参加工作假期的计划的一些情况。台湾去英国的工作假期开放比香港还要早一年哈，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也是很热衷于参加这个项目。那李先生就是讲到，就是说这里面的好处还是不少的，你可以比如说这个文化啊，或者说艺术啊，那更多的是在可能个人学习层面，但是。是，恐怕在台湾也是一样的情况。如果说年轻人参加这个计划的话，你的这个工作通常都是以服务业工作为主，比如说常见的超市的收银员、餐馆的这个服务，或者说呢，有一些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更加厉害的， 没错， 在澳大利亚剪羊毛的 摘草莓 啊，摘草莓， 在农场里面摘草莓。好，我们先休息片刻，稍回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刚才说了，这个参加工作假期的朋友们到底能够干什么呢？除了在超市收钱、餐馆端盘子之外呢，还有非常厉害的去澳大利亚。 在香港可能几乎大家都没有想象过，原来我还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那接下来呢，听到两位呢，其实也就是咱们身边的普通人、也就是咱朋友的朋友、他们呢是一对小夫妻啊，80后、以前呢在香港也是从事我们大家司空见惯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来先听听他们讲述到底在澳大利亚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又是为什么去到了那边。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也差不多到30岁，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改变，而且同一份工作已经做很多年，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应该要继续这样工作下去还是要怎么样。 你们当时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在香港两个人， 我是在大学里，然后我先生是做物流的。 嗯，您在大学里面工作，先生做物流。 对对对，所以都是一般的 office 的工作，就没什么特别这样。所以我们就在想，事业上面是不是就这样走下去这样？但是因为你每天上班下班这样，就一直哎，就一直想，但是就没有行动这样。 嗯。 所以当时我们看见这个计划以后，我们就想，会不会我们结婚以后可以有一些改变这样，所以我们就申请来了，而且它是有那个年龄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想赶快在30岁之前来了，因为在香港你就30岁，他会给你很多设定，就是社会会给你，就是你要结婚买房子，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什么什么的这样。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样很累，因为你一直要跟着那个社会给你的标准去走。 嗯， 所以我们就想改变一下，所以就过来了这样。 不想跟别人过一样的生活哈。那最初来到澳大利亚找工作顺利吗？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也不是很顺利这样，就觉得城市里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在那个Melbourne， 就是那个比较城市的地方，然后也怎么说物价也很贵，比香港，所以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很顺利这样，但是其实他也不会不怎么说呢，都如果你要去找总会找到工作， 嗯， 就是比较好的工作还是工资比较低的工作这样。后来我们就离开那个Melbourne， 我们就去了Tasmania， 它就没有那么城市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一直待在那个农场这样。 好，所以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我们第一份工作其实都是在 Melbourne 的餐厅打工这样，都是一般大概考照的工作这样。 那收入多吗？就是足够支持两个人在墨尔本大城市的生活吗？ 其实也刚刚好了，就是你不可以存钱这样。但是可以刚刚好克服那个生活，因为怎么说，因为他这里的工资其实比香港比较高，因为他那个最低工资也有16块澳币这样。 16块澳币相当于港币多少钱？ 16块澳币大概是港币100块左右吧。 100块左右。 对，一个小时，因为它都是每个小时计算的。 对，所以一天如果是工作8个小时的话，也有一天就会有800块钱的收入，两个人就是有1600块钱了。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工时没那么多，因为他们都是5-6个小时这样。 但这些钱也已经够花了，当时的生活来说。 对对，因为都是这里都都没香港那么方便，你每天都要自己做饭什么的，都感觉没那么多地方， 花销没那么大。对对对，后来去到农场之后又是做什么工作呢？ 其实就是农场什么我们也会做，就是一般的因为我们是在草莓厂，然后草莓厂就是它自己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采草莓、包草莓这样。如果不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就除草、种草莓这样，就生活很简单， 对， 但是就很舒服，没有压力这样。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呢？持续到现在吗？ 对对对，现在我们还是在农场这样， 还在农场里面采草莓。 所以现在开始季节就开始了，都是采草莓跟包草莓这样。 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春夏秋冬的话，如果在农场里面光是草莓这一件事情，它会在不同季节里面都要做什么呢？ 其实它主要是像旺季还有淡季。淡季就是基本上只有夏季是旺季，其他春天、秋天还有冬天都是淡季。其实淡季我们主要就是做预备的工作，就是除草、种草莓，然后我们要帮忙撒那个农药， 大概都是这样的，因为它那个草莓城其实有，它有几个地方都是很大的， 嗯， 那个农场很大的，它有几个农场这样，所以我们就一起预备旺季的工作，因为旺季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嗯， 全都是采草莓、包草莓这样。 那农场里面干活的人多吗？ 淡季的时候都不是很多，可能只有20多。 嗯， 但是现在是旺季，大概采草莓也有100多个人， 嗯， 然后包草莓可能都有几十人这样。 是，那其他的同事哈，有跟你们一样身份的人吗？也是从外国来的，working holiday 那种年轻人有吗？ 嗯，对，其实大部分在这里的农场，他们都会请在外面来的，因为他们本地人比较不会做农场的工作。 为什么呢？ 所以可能怎么说？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他这里的 hourly job 他是20多。澳币， 嗯， 但是对于本地人来说，这个是比较低的，工资比较低，但是相对于我们， 嗯， 对，相对于我们，跟香港还有台湾还有其他国家比起来的时候，都其实这个是也不是很差的工资那个水平， 嗯， 所以他们本地人比较不会选择农场的工作， 嗯， 而且他们也要看天气去工作，如果下雨天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工作的。 嗯，所以现在就是每个小时赚20块的澳币，那能攒下钱来吗？我听同事说，好像你和先生两个人都靠在农场里工作攒下来的钱，在香港都够付首期了是吗？ 也没那么夸张。不因为在农场工作基本上你生活很简单，你也没什么消费， 嗯， 所以就比在香港存钱会更容易这样。 嗯，但是现在的人生目标，我在想应该不会是想要以买房子作为你们的追求了吧？ 对对对，其实就是想看一下其他地方的生活， 嗯，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环境很好，而且每一个人他都不需要跟社会的标准走，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是跟香港很不同的， 嗯， 他们没有想说我要买房子，我要30岁前要做什么什么这样，他们没有这个限制的， 嗯， 就是他们很年轻或者是很年纪比较大的，他们也会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兴趣，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嗯， 这个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 嗯， 而且我们也可以体验到，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也不需要很多物资，这样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比我们开心，但是可能他们怎么说，比较享乐主义的，他们没有为将来很有一个计划，这样，因为他们工资都是每周发的，他们不是像香港是每个月这样， 嗯， 所以他们可能都对将来的计划可能没那么确定感，他们不会比较看得远，都会比较目前的重视现在的感觉，这样 是活在当下，真正的， 对对对。 那你们夫妻两个的计划呢？会想要在澳洲一直就这么待下去呢，还是说什么时候计划回香港？ 其实我们应该半年后就要回去了，因为那个签证最多也只可以再 待 两年这样， 嗯， 可能然后回去以后就希望可以尝试去过我们这里过的生活，这样以前我们都不会做饭了，都是每天在外面吃， 是 希望我们回到香港也可以生活的节奏是跟这里可以维持一样这样， 嗯，那想过做什么样的工作吗？回到香港之后还想干回本行吗？ 其实应该都会干回本行，然后但是希望下班以后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嗯， 都不会像从前下班以后还是想工作的事情这样。 好的，谢谢你 Linda。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应该是香港人了 Linda 哈，在跟， 嗯， 丈夫一起在澳大利亚已经快2年的生活，不是去采草莓就是去采草莓的路上哈，这个结果哎，你也别说，除了采草莓之外也是有一些收获的，刚才说了， 嗯， 可能钱也攒了一些吧，这个香港可能买楼也比较在望。 嗨，你孩子说这个就你的人， 人家不是说要回香港了吗？我就惦记了他这个带着多少金银财宝， 人家最主要说是开阔了，嗯， 眼界，是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其实也挺为他这个担忧的哈。你说如果真正是回到香港，还能不能找回在澳大利亚那种单纯的快乐？ 真是，我觉得可以。在香港要是种草莓的话，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了。好，咱们先休息会儿啊，待会儿接着来聊这个工作假期计划。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香港的这个年轻人热衷去澳大利亚采草莓之后，他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回来怎么办。那刚才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专家不止一位都提到了说一个跟香港社会的脱节。好，这个我就不禁想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讽刺的意义，所有人都说你离开香港回来之后就一定找不到工作，这个究竟是说明香港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速度太快，还是说明香港社会实在太奇怪？ 怎么说太奇怪？ 就是说这个感觉你全世界哪儿都可以去，但是你要回香港，你就如果要在香港找工作的话，你必须要执着于本地发展，这个是一个香港雇主很奇怪的一个逻辑，让我觉得不是很能。因为你看我之前遇到的有些雇主还会鼓励他的这个招的这个人才，哎，你有一些这个海外的经历，或者说你这个视野比较开阔，这通常都会是帮当做优点来看待的哈。但是在香港之前就有这个专家建议说，你如果去参加这个工作假期的计划，不要超过一年，超过一年的话呢，你跟本地社会就脱节，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回来是找不着工作的。 所以你会看到哈，不管是专家也好，还是一些亲人朋友的提点，都是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感觉。 是啊， 可是你说真正他要去到所谓的 都是不现实的人， 不太现实，可以说有点失意的人 啊， 不是那句现在都已经说点俗的话，什么生活不仅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实你刚才听到他说在农场里边摘草莓，确实是有那么点失意的感觉。但是回到香港之后，你还能不能保留这样一个失意哈？倒是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回来之后，已经不会是说我在工作上面、职业上面的发展一步一步的这个稳扎稳打，有野心的去进取这个职业发展上面的追求是他们的一个人生目标。可能说，我觉得生活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就是香港它确实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工作节奏非常快的一个城市，你可以说24小时有的人是手机是不会关机的，就你随时候命等着工作来找你。但是你像刚才在澳大利亚的那两位朋友，他们就完全过的不是这样一种生活，觉得生活最主要是我自己，是要以我自己为中心的。 是， 我想起来另外一个香港男生，之前很长时间访问过他，就是林辉。他现在已经环游世界到了后半段，就已经从南半球走完，现在走北半球，然后在整个太平洋那边飞回来，飞到香港之后，总之环游世界了吧，现在一大半快走完了。我觉得他当时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去过，就所谓的香港应该没有这 gap year 这个概念吧，但是在欧洲是有的， 英国主要是， 就是你说我在高中毕业和上大 学 中间是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你可以选择去做义工啊，去环游世界去干嘛都行， 间隔年。 他是那一年应该也有点类似于那个概念，他说去到南美一个国家，当时去南美那个国家非常多世界各地的中学生，但是在做一个香港人，你想我可能连中国我都大陆都没怎么去过，一下去到南美，所以他整个冲击非常大。他那个冲击在哪，他不是那种大的文化冲击，讲那些什么殖民历史啊那些东西不懂，他没有，只是在非常细节方面的大家一起搞活动。搞活动呢，就他们要办一个舞会，他办个舞会呢，就有一个学生相当于领袖的那种角色，说我们要组织一个舞蹈，中间那个舞蹈呢要放什么音乐，他说就这一个放音乐的，当时有巴西人，巴西人觉得应该是放他们那种桑巴 feel 的，还有来一个玻利维亚的人，他要上放他们国家的，然后还有个亚洲人说要放什么日本的什么玩意儿，所以他觉得啊、哦、天哪，原来音乐都有这么多种类，他当时是这个带给他非常大的冲击。 是啊， 我听完之后我说好吧，原来这些方面他是非常细节，但是你不要小看，对于一个 我十几年从来没有离开过香港的中学生来说，这样一个冲击你不可以说是不大，就至少让我们知道世界原来可以这么大，而且我没有太必要执着于我是从香港啊、深水啊、什么深水埗啊、九龙塘啊、旺角啊，其实还有玻利维亚，还有巴西， 真是好。在内地呢，其实虽然说工作签证的这个工作假期的这个选择并不像香港和台湾那么多，但是其实最近这两年年轻人中间也流行一个是去支教哈，支教的话都会到山区，其实我觉得这个意义上面有一点像这个工作假期，因为。就这个内地的这个幅员来说，很多时候你如果成长在比如说东部的哈一个地方，你到西部去支教的话，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啊，包括当地的一些社会的这个状况，其实跟你的家乡应该是差距很大的。有一点类似于现在这个香港人就跑到新西兰、跑到澳大利亚的这种感觉。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支教它还有一些这个社会意义，毕竟你算是一个公益的这个活动。所以说，虽然说在这个外部的条件暂时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其实国内或者说内地的这个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流行，就是我就是有一年休息哈，这一年我不一定是处在一个雇佣状态下，我就是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其实除了支教之外，还有什么就简单的徒步旅行啊，还有呢这个你要是稍微有点钱的，这个我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流行什么到大理啊，到这个云南去开个客栈，这个好像是最近的一个。 这位同学最看不起这种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但是呢，大家以后可能也会啊，慢慢多一些选择，就是去工作假期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新西兰和中国呢，就是已经在进入了这个工作假期的这个配额的审理过程中。我注意到第一期的这个名额呢，在今年的九月份其实就已经开放了，然后到明年中的时候，明年应该四月份。明年四月份就会公布第一批的，就是从中国大陆前往到新西兰参与工作假期的这个名额。现在相信这个之后，我想可能去英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去比如说新西兰啊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这个澳洲的这个国家可能选择会比较多，因为现实情况是这两个国家地广人稀啊，它这个确实对一个是劳动力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对的旅游的这个推动，它有非常强的动力，所以说比较的欢迎外来的这个工作签证工作假期的这个签证，也是一个推广旅游啊、促进劳动力的这么一个好的办法。 没错，说起来旅游假期啊，确实是有这么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感觉，也要有一股潇洒劲儿。但是说实在的，如果你是在海外选择这样一种所谓漂流的生活，一年到两年，你必须也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是要做一些充分的调查研究，包括怎么样找工作呀，还有包括这个找工作尤其是买保险方面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过新闻，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台湾也好，都有一些年轻人在澳大利亚在做一些相对比较苦力的活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些意外，就包括是我记得细节，就蒸锅炉方面最后是把自己烫伤，是在香港是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所以而且又是人在海外，可以说是没有亲人，没有无依无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保险方面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李大华先生，来自台湾的人力资源的顾问，来听听他如果是真的要选择这样一种这个工作假期的话，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倒是在这里啊，有几个地方哈、要特别提醒朋友的注意啊，特别是以前从来没有用这个 working holiday 方式来去过英国的朋友啊。那么第一就是说，在英国呢，特别我们先特别讲英国的地方啊，就是它工作竞争非常激烈。 对， 因为它属于欧洲，其实在欧洲虽然隔了一个这个海峡，但是都有这个隧道啊，或者说往返方便。那么工作机会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啊，有几个学问啊，可以建议大家。第一个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展现自信。要自己多主动去问啊，或者说脸皮要厚一点啊，这样找到工作机会比较高啊。那么他第一个方式最有效率就是朋友介绍，如果在英国有朋友啊，有朋友的话，那么朋友来介绍这是最好的方法。那有些工作不靠朋友介绍还进不去啊。那第二呢，就是你多看各地的公布栏，那这个公布栏也是有学问，就是我们住的旅店啊，或者是购物中心、超市、超商啊，还有餐厅、图书馆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公布栏，那只要有公布栏的地方啊，都会有工作机会的可能啊。那第三单就是比较广泛一点的报纸、杂志，那地区性的报纸，像是尤其华人的报纸啊，或者是背包客杂志啊，这些通常会比较多的工作机会。 那看到工作呢，你要不要犹豫，就马上就打电话去，然后马上就前往去面试去应征啊，去表示有兴趣。那不然的话，这很快几乎就没有了。 对， 好，那这当然还可以上网了啊，上网去看一看。那当然最还有一个就是说最没有效率啊，不过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登门造访投履历表。嗯啊，那自己来应力，街上一间一间询问说有没有工作机会了啊？不过这个方法真的很靠运气，也蛮累人的。 是 啊，那哪些地方可以去呢？就多半是咖啡厅、餐厅，像这些服务业啊，他们需要人力的话，通常会在门口会贴上真人启事，然后可以一目了然，看到他在找人啊，我们就进去，带着履历表啊进去询问，那会比你空手进去啊，成功率要高很多。啊，因为人家也不知道说你哪里来的，背一个背包，然后讲话不见得说那么通，所以说如果你有个履历表可以来辅助说明，那通常这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这边有几样啊，也想提供给香港工作朋友哈、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地方啊，就是在国外打工，就是黑工跟不报税的工作要特别小心哈、因为黑工指的就是说公司不会帮你扣税，直接付现金给你，那这种工作呢是非法的，它容易会有财务纠纷。因为他不给你钱，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是打黑工嘛，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要犯法了。好，那第二就是，基欠薪水哈、是很常见的陷阱，也就是薪水哈、通常呢，是周薪隔周发。那有的时候背包客可能我们去英国，他不同城市去旅游，那么你可能做完这个礼拜工作，你就离开了，到下一个地点跟工作去做。不过到下个地点呢，发现哎，薪水怎么迟迟没有给啊？所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收集好很多工作时数的证明，以免发生了这个状况纠纷。 嗯 啊，再来就是有很多地方啊，在英国也是啊，他会给你收保证金啊。那注意到收保证金一定要立下这个契约或收据，因为有些公司怕说你在公司做一做，突然把公司设备啊拿走了，然后就不见了，所以要让你先付个保证金。那付没有关系啊，你要有契约跟收据，到时候可以退回来啊，不然的话反而会这方面会有损失。好，那还有就是无薪试工啊，一到两个小时半天的无薪试工啊都算合理了，不过超过一天啊，就来试工看你行不行做一天，然后都没有给你薪水的话啊，那这方面就不行了啊，心里要有个底。 是，好的，非常谢谢李先生来自台湾哈，很详细的解答和贴心的提醒，谢谢你。 好，这个刚才这个贴心的解答非常重要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要千万记住的就是脸皮厚，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接触到很多可能这个有留学经验的这个朋友哈，这个感觉脸皮都不够厚。 为什么呢？ 就是 脸皮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脸皮厚 找工作面霸是吧？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在我相信大家如果会去选择这个工作假期计划的朋友，一定是得有这个脸皮厚的这个准备，就是因为这本身这个是一个走出你自己熟悉的这个领域， 没错， 走出你自己安乐窝的这么一个尝试，你一定要放得开才有可能有所收获。本来这是一个超常规的，很就是非主流的这么一个选择，你已经选择上了这条轨道，你就不可以按照正常人的玩法来玩。 对，放下身段，放下架子。 还有一个我刚才注意到这个就是打工的一些问题哈，这个有的时候每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啊政策规定不一样，特别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也是也有一些这个有的时候见一些老板什么的，这个哎，对于钱啊什么不好意思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华人的一个习惯哈、但是你如果说是 华人觉得是一种美德， 哎，大家觉得谦虚美德，但是别人觉得有的时候就变成好欺负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出去工作旅行的话，这个钱的问题一定要打听清楚，至少得说明白，一码是一码。 是工作呢，就必须得规规矩矩，按照规范来。最主要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要保重身体。 是。啊，最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护照，包括这个台湾的护照哈，它就是感觉比中国大陆的护照要好用一些。你看这个工作，假期的目的地就是比较多一些。那其实呢，怎么说呢？你要简单来说，这个护照好不好用哈，当然是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毕竟人口基数摆在那边。我这边查到一个旅行指数啊，有一个叫亨氏的全球签证的好用指数哈，它其实这个简单理解就是这样。中国的这个排名呢， 已经是上升了一点点哈，现在这个排在全世界的大概80来位吧。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是丹麦哈，丹麦的护照可以去的国家和这个地区啊是全世界最多的。那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签证哈感觉就是不是特别方便呢？主要是因为人太多。有专家就是分析，当你一个国家的拒签率啊哈，如果说高于一个比例的话，比如说美国，通常你拒签率高于7%的话，很难考虑给你这个国家的国民啊一个免签的待遇。这就是台湾在应该是今年的早些时候达成了这么一个台美的这个双方的免签。其实一部分当然因为台美的这个关系比较好了，另外一方面人口比较少，那拒签率比较低，所以说呢也自然容易获得这样一个免签的待遇。中国公民其实今年在去年早的时候呢去厄瓜多尔啊，我听说过有一阵当时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对所有外国公民免签证，结果哇，半年时间大量的中国公民涌进了厄瓜多尔，目的就是从厄瓜多尔南美的国家转去美国和加拿大，结果就把厄瓜多尔人给吓坏了，立刻就把这个政策给取消了。 好，倒是哈，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讲，也并不单单只有靠工作假期这一个计划才能够起到这样一种又工作又玩又旅行的这样一个目的。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的是叫做沙发旅行，就是 Couch surfing， 没错，就是这个打工换宿的计划， 就是换家， 你就可以在一些网站，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先登记成会员，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先暴露一下，就说我要去哪个目的地，当地呢应该也会有志同道合一些青年朋友可以提供住宿，当然是你要作为回报。 他的理念就是说，我到你那儿去的时候，我住你家，你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你住我家啊。那当然前提是双方得非常信任对方。 而且呢，香港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有一个叫庞一鸣的人，就是说向地产霸权说不的那个。发起者，他呢也是环游世界，应该是南美和欧洲了数十个国家，其中呢他说我在欧洲待了6个月，但是我只花销的这个钱只有3万多块钱 啊。 后来就问你是中间有什么样的秘诀，他说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而且呢不仅仅是节省钱了， 结交 还能够结交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是啊，这个前提当然是你得非常谨慎的挑选这样的这个 couch surfing 的这个目的地。好了，在今天我们这个三 D 化新闻介绍了工作假期这个新的概念之外呢，咱们老话题了，这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好，这个日本呢今天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被称之为安倍三件的这个三份文件，分别是中期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这三份文件哈，大家注意到这个名称都是有关于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政策，都直接的把中国呢描述成为威胁呢，将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日本的军备将会得到一个扩充。具体在军事的这个战略方面呢，比如说钓鱼岛，那日本方面很有可能将要组建一个夺岛部队。好，这个现在说到这个也非常有意思，钓岛虽然说中国跟日本在这一年里面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但是呢还没有一方能够说把这个军事力量派驻到钓鱼岛上面去，因为这个动作的话将会直接引发一连串的反应。现在说双方做的这个军事的部署都是说，一旦对方占领这个岛，我就一定可以把它夺回来，但是如果对方不占这个岛呢，我也上不去哈。这个是双方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状况。哎呀，这样一看来，其实2013年哈，这个即将过去，我们每一个月几乎是每一天啊都可以找到一些中日的相关的新闻，不管是这个钓鱼岛啊，还是防空识别区啊，或者说这个比较这个传统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问题，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啊，乃至于啊中日双方在经贸上面的一些这个今年经贸也非常的冷淡哈，大家怎么样来点评2013年的中日角力？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稍后为大家开通，先听首歌，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文化新闻有话直说，在即将过去的2013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从钓鱼岛开始，到历史问题，到靖国神社，到军备扩张，仍然在持续的这一连串的你来我往的角力哈，不管是在隔空的喊口号，还是在海上的军舰乃至是舰船的直接对峙，或者说是政策上面的针锋相对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点评和分析？来纵观这2013年，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2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抗议。今天来自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于先生每次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好，请您发言。 好的，我是中国人，中国强大也是我最大的梦想。不客气地说，自从去年日本对钓鱼岛、构岛闹剧以来，我们一直是被动的防守反击，一直是被牵着鼻子走，没能采取有效的反制和掌控局面的措施，迫不得已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又得罪了原本关系不错或比较中立的国家和地区，搞得更加被动，顾及到种种的复杂的因素，一直未能采取有效强有力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直把我们视为假想敌，我们还对他们客气什么？还有一个，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不要树敌过多，上了日本人的当。西南诸国以和为贵，轻重缓急，胸有乾坤，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好，谢谢。好，于先生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哈，这一步恐怕是到目前为止中日决裂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目前来看呢，这一步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弹，比如说韩国这个在中日以前一直是在中日的这个决裂中往往是在中国这一边的，现在呢恐怕在这个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是对中国颇有微词。那另外一方面的防空识别区其实还会影响到台海的局势。接下来很多人都在说，那东海的防空识别区的下一步会不会是南海呢？哎，如果真是要有南海的话，这个将是极大的导致这个地区的这个战略平衡发生一定的变化。好，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又听了发言人的讲话，挺振奋的。完了，我觉得中日较力最让我开心的是恒大8-1横扫日本球队，是吧？而且日本人倍儿服，中国改革开放了，佩服恒大老板有钱，有那么好的外援，有那么好的市场，是吧？完了，中日较力呢，最开心的是各地那些军事节目，包括咱们的节目。听说一说中日，大家打电话就倍儿多，是吧？ 确实。 完了呢，中国股市完败日本，今天中国股市又创了新低，是吧？人日本股市创了6年来新高，是吧？ 嗯。 完了，较力的结果呢，中日韩那个自贸区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最开心的是东南亚周边的这些国家，中国给完了，日本给完了，中国给他们乐坏了，是吧？这高铁他们都不知道选谁的了，是吧？ 嗯。 完了呢，咱们这个识别区是吧？人日本提高军备，完了呢，中国的较力结果我们登月了，是吧？日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学？他们怎么不干这事儿，是吧？另外呢，最开心的是俄罗斯、美国的军火商。咱们这么一闹腾呢，这两边好把武器这卖疯了，是吧？我希望明年呢，咱们老百姓更好，中日人民能不能别让这些政府人在这忽悠咱们？谢谢啊。 嗯。哎，这个赵先生哈，这个说了不少，恐怕是平民老百姓的意见，觉得这个天下如果说太平一点的话，大家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一点呢？但有的时候啊，这个真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说的算哈，这个感觉真是。但是赵先生也点到一点，哎，确实，咱们每次一说到日本的话题呢，这个大家打进电话来的听众确实是比较踊跃哈，这个说明这件事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武汉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来评价在这一年的中国跟日本的角力？ 嗯，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就是说近一年来这个中日之间这个关系很是波涛汹涌。嗯， 跌宕起伏吧，应该说是，然后就是这个，我觉得这里面的话，这个关系还是就是有很多的可商榷或者是可参考的空间。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日本的话，整个它的一个国家战略，相当于是整个就它是提出所谓的就是积极和平主义，包括这个就是说国家正常化呀和这个积极入场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意愿。 嗯，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那个对策，实际上客观上似乎起到了一种这个就是给他那个牵线搭桥的一种作用一样，所以说就是使得就是现在这个中日关系的这个紧绷的这种局面，实际上对我们国家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在亚太包括世界的这个长远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不利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实际上日本这他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实际上是就是说获得了很大的这种好处，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种战略而言，包括他的这个现在这两天通过的这个什么放松这个出口三原则，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这种战略，使他就是说慢慢的就是摆脱了这个二战过后他这个战败国的这样的束缚，慢慢的就是说走向了他的这个想恢复他这个正常的这个国家的这种状态，使他的这个政治军事啊经济各领域就进行恢复，然后对他国内的这种经济包括他的外交政策这些有莫大的好处。所以说这是目前这种局面，实际上对于日本来说应该说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态势，但是对我们来说长远而言是一个不利的一种影响。 好，非常感谢。好，谢谢，这个是来自武汉的这个朋友哈，这个说的非常的具体。接下来的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哎，宁先生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您怎么看这个2013年中日的角力呢？ 我认为中日角力吧完全是日本挑起的，钓鱼岛本来自古就中国的不可那个什么侵犯的领土，但是我认为吧，中国现在是应该两手应对，有远硬两手，硬的要做好军备，要投一军演呐，防空东海防空实际这个必要，这措施都很必要的。另外呢，在台海联合舰队，就是海峡两岸建立起的台海联合舰队，应对中日。另外呢，对美国呀，恢复那个二战时期的盟友的关系，西奥会这个达成中美建成新兴大国关系这个共识，就是我们嘛应该反省抗美援朝，这个反思。现在朝鲜政权变成金家王国了政权，咱们对朝鲜政策要做一个调整，对修复中美的关系，这样呢对一个日本呐是一个制约。 好， 远硬两手。应对这个中日那个什么有关中国钓鱼岛这个问题，必须软硬两手。 好，谢谢。好，宁先生，软硬两手。接下来是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您好。 喂。 哎，谢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见解请说。 我谈两点好不好。 说。 第2013年那个中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啊，向那个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崛起的实际含义就是加快扩大军备，实现武力崛起。第二，那个中国的威胁论呢，不是那个外界强加给中国的帽子，而是中国政府自己戴上的。按照目前日本的经历的时候，那个无数中国用武大杀伤力的。那个中国军事进攻，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日本要赶快行动，加快扩充军备，做好对付中国军事进攻的战争准备。所以呢，目前呢自以为是的中国政府那个的行动啊，已经在亚洲以至世界上那个陷于更加孤立。 好，谢谢。好，谢先生提出了批评，也感谢今天所有打今天回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节目，我是钟明奇，再会。